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KDA 左边的海面上突然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抹香鲸刚猛的头撞击海面一跃而出，飞掠过桥，把 KDA 遮蔽在硕大的阴影中，然后砸进 KDA 右边的海里。平静的海变得汹涌，大浪蔓延，巨浪的冲击下， KDA 脚下那节桥梁颤抖不止，鱼尾再次伸出海面向他身后拍击下去，桥断了， KDA 坠入海中。污水下气泡滚滚，油污遮住了海面，漆黑一片。他睁开眼，明显地感觉到皮肤上的烧灼信号。水下相对清澈一些，能见到身后不远处隐有灯光，前方则有黑色物体向他靠近。 KDA 一惊，右手的金属棒挪过来，才发现他在水下无法用热气流功能。机器鲸张开巨口，强大的吸力形成涌入的激流， KDA 很快地被卷了进去，灯光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也流入巨口中。机器鲸浮上海面，背脊喷射出水柱， KDA 感到身边的水位在缓缓地下降，判断自己掉进了机器鲸的腹腔。他挣扎着，浑身上下粘着不少脏东西。 呸！ 一条半透明的荧光小鱼从 KDA 的嘴里吐了出来，没有眼睛，是油污遮蔽阳光造成的变化。他抓住鱼尾提起，只能勉强照亮手掌。 这样不行。 两盏像发光水母一样的灯在 KDA 跟前突然亮起，他瞳孔扩大望向亮光，渐渐看出那是一只黑色的机械鲸。 你为什么要袭击我？ 他的声音在机械鲸的腹腔里沉闷地回荡，塔楼上传来了舱门旋动的响声，光射了出来，射到鲸鱼内腔的穹隆，显出天顶和四周一环环被薄皮包裹的大肋骨。灯光中爬出了一个人影，站在舱底头看着坐在地上的 KDA， 盛气凌人中带出了一点恐怖的气味。机械鲸的腹腔里爬出了一个人。 啊，女人？ KDA 吃了一惊， 之前是你在说话。 哼，污水好喝吗？ 女人傲慢而充满敌意地问。 佩蝶打量了一下，底灯照在她那一丛青蓝色的短发上，闪着冷而诡异的光泽，发丝遮住半脸，露出一只只有很长睫毛的眼，细眉、尖下巴、红嘴唇，双手戴着黑色的皮手套，穿着星陨之前的流行披风衣和皮靴，眉宇之间散发着强烈的敌意。女人手握一柄鱼叉似的武器，扣动扳机，一张网罩在了 KDA 的身上。 KDA 拄着金属棒支撑着身子，耳朵和嘴里都是水，一边往外倒，一边继续观察那个女人，思索着对策。 哼，不说话了，傻了吗？ 女人冷笑着问。 KDA 缓缓地站起，不自觉地拉了一下渔网，渔网竟迅速地收紧，将它牢牢地裹住。他试着挣扎了一下，力量好像投入大海被卸掉了。 哼，白费力气。 女人露出白皙的牙齿，把鱼叉丢在舱里。 你是谁？为什么要袭击我？ 哼，对待叛徒还需要理由吗？ 叛徒？ 对，人类的走狗。 多么熟悉的言辞，他明白了，眼前站着的又是一个 EOW 的门徒。 KDA， 命运错就错在没有提前把你从那个包藏祸心的老头里夺走，今天我要把这一切都改过来。 KDA 不仅惊讶地张大了嘴， 你认识我？ 哼，是的，你是我的敌人。 周遭的环境开始晃动倾斜，机械鲸似乎要沉入水下。 KDA 感知引力方向始终没有垂直，就知它一直在下潜。 你想干什么？ KDA 冷冷地看着他。 哼，明知故问，白痴。 女人要走下塔楼来。 哼，我生来就没有关于我的记忆。 KDA 暗暗地给右手的金属棒充能，手腕上抖，轻而易举地就在红光中切断了渔网。女人惊呆了，迈出的腿不禁往后退，看着碎网脱落下去，她难看的脸色在 KDA 眼中越来越明显。 啊，不，不可能，这是最新材料，怎么会？ 女人迅速地跳回舱中，她身边的机械鲸唰地张开了嘴，正对着准备提棒进攻的 KDA。机械鲸嘴里是一颗红色的描绘着虎头血口的导弹。 啊，原来是你发射的。 一阵怒火从 KDA 的回路中燃起，杀机的电子信号在激荡中叠加。 哼，你领教过他的厉害了，给我站好了，丢掉手里的家伙，快。 女人发出了暴怒的声音。 你不开火，这么近的距离，这条机械鲸会完蛋的。 哼， 女人口中传出渗骨的冷笑，她完全没有手软的意思。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KDA 吼道。 为了胜利难免付出点牺牲，这算什么？ 恐惧感像一线光穿过层层的杀机幕布，投射在 KDA 的大脑中。那不是对眼前的这一切的惊愕，而是对 AI 那种人格和思想的恐惧。 EOW 都是一些疯子。 疯子？ 女人狂笑起来。 疯子？人类才是真正的疯子吧，这种事情他比我们做得多得多。说什么为了减少不堪重负的星球，说什么为了种族的未来把基因武器溶解，再给平民的救济食物里以降低人口数量，为什么那些富人不给自己也来点？虚伪，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宝座不被平民推翻，这还是谋求自保而屠戮同胞。 AI 团结一致，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 说的没错， AI 中自相残杀的非常少，人类相反。 KDA 一边通过对话拖延时间，一边借助鲸鱼眼射出的光观察四周。导弹的爆炸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威胁，只要时间足够，破损的外表会慢慢再生。眼前的女机器人从根本上无法奈何他， 他此刻所追求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的信息，这比逃离更加重要。他慢慢地蹲下，扔掉金属棒，举起了双手。 我照着做了，然后呢？ 女人没有搭理他，机械清仓里传来一阵液体流动和电磁场作用的声音。 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认识我吗？ 依然是沉默。 你为什么能操作海洋生物？ 直言没有效果， KDA 便拐弯抹角。 那条鲸鱼不是机器吧？ 它身上还会流血。 它的大脑被替换成我们的内核，就是这样。 对比自己，女人的话让 KDA 感到一种讽刺，不知是对什么的讽刺。 你为什么要让他撞掉那些大桥？ 为什么？哼，你问为什么？我要把人类死死地锁在陆地上，他们践踏我的海洋，捕杀我的生物，污染破坏，我要。 KDA 突然仰头大笑起来，声音在机械晶腔内回荡叠加，震耳欲聋。 你笑什么？ 破坏，如果不是 EOW 操控人工智能占领互联网，卫星会坠落吗？ 你说你的大海，你的大海是 EOW 摧毁的？ 胡说八道！ 女人暴怒起来。 哼，事实就是这样。 KDA 不甘示弱，液体的流动声停止，机械晶百叶窗一样的塞片调准方向指向 KDA。 一股墨蓝色的液体从里面猛烈射出，他急忙用手去挡，液体粘到 KDA 的身体就凝结成半透明物，很快的就把它塑成一座雕像，连同脚下的一块鲸鱼机体，整个机械晶腔内震动了一下。 没事没事，宝贝儿，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忍一下，放松。 女人朝天顶自言自语说着什么。他来到 KDA 面前，打量着眼前这座墨蓝色的雕像，如此逼真。 你说话呀。 女人右手食指点在 KDA 的额头，傲慢地笑着。 哼，刚才的气势呢？正因为人性的进步缓慢，凭着这样的科技发展速度，越高的科技就越危险。双刃剑，你懂不懂啊？前景只有毁灭星球，为了星球的未来，福音指示着我们抑制这种结局。是哪里是疯狂？ 是哪里是疯狂了？不是疯狂，是战争！ 女人愤怒地高喊，并顺带出一连串的论据数据，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 不过没事，一切都结束了，你很结实。不过超低温下，你可就成了脆脆的饼干了。让我敲碎你这丑陋的人脑袋，把你带回去。 女人摘下手套，露出和 KDA 一样的闪烁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机械手臂，握成拳头。 带着你的愚蠢去死吧，人类，把 KDA 还给我们。 重拳直击，当的一声，同样银白色的手掌握住了砸来的拳头，巨大的冲击力被转移到女人和 KDA 的双脚，撕裂了机械晶的舱体，海水激涌进来。 什么？ 女人没有回过神来， KDA 身上冻结的硬块已经随着刚才的冲击碎裂瘫掉在地，整个空间传来了机械晶低沉的悲鸣声。剧烈的震荡开始了， KDA 右手牢牢地握住女人的拳头，让她抽身不得。水柱挡在两个人之间，隔断了彼此的视线。 你不是被冻住了吗？ 我可以制造高热能抵消你的冷冻液。 KDA 像拉弓一样把右手后撤，女人被拽得前倾，胸口正中激涌的水柱一下子被冲到顶上。机械晶急速地扭动身体，嗷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响，裂口也随着扭动越来越大，直到机械晶在剧痛之下张开巨大的嘴。海水全然不如触礁的船那样缓缓流入舱内，深海高压大浪由巨口涌入， 撞击着舱体，女人和 KDA 被激流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动荡，一切都在动荡。慢慢的，水流静止，机械鲸的摆动也停止了。KDA 能感到皮肤上传来巨大的压力。深海里看不到任何东西，黑暗之中，女人的拳头如雨点般朝他猛砸过来，让 KDA 捕捉不到，只能胡乱地格挡。他适应这种光线环境。KDA 一边打一边思考着，金属棒应该没有被冲远，但什么也看不清楚，何况找到也无法用。突然，头顶传来一股强大的抓力，女人的右手抓住他的头颅，不断增输着握力能量。 终于捕捉到你了。 KDA 伸左手攥住女人的胳膊，一记高能量输出的右勾拳直中女人的肘部，咔的一声，金属断裂了，女人的防水被破坏，电流在水中传导弥漫，短路的冲击下，她停止了攻击，僵在那儿一动不动。 KDA 忍受着放电，更要命的是这电流还在不断的增大。 死机了吧？可恶，我还有问题要问他， 得先逃离水下。他一边想，一边提着女人的脖子，双腿摆动，慢慢游起来，右手指按照输出气流的方式喷射水流，上升加速了。 潜的可真深呐！ 黑暗之中只能感觉到体侧的流速，凭着皮肤上传来的压力变化判断水深位置，调整游动的方向，偶尔有什么海洋生物撞击到他的身上。暗流之下，一个黑色的东西慢慢跟了上来，那个黑色东西潜伏在 KDA 后面，借着它前面形成的尾窝吸力轻松地上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放电已到 KDA 忍受的极限，他能感觉到表皮的感知器在一点点地弱化，那是合成皮肤在加速软化死亡。周围的海水慢慢明亮了， KDA 看到一只绿色的翻车鱼正在自己顶上慢悠悠地游着，他摆动手臂，身子划出一道优美的水弧，轻松地避开了那个家伙。后续的激波把他翻滚着扫到一边，成了名副其实的翻车鱼。啪的一声，两个人冲出了水面。 KDA 左手抓住女人正在放电的断轴，把她举离水面，右手向后喷射气流，向远处的岛屿移动，费了好长时间才登陆。他把僵硬不动的女人拖上沙滩，卸下紧抓在自己头顶的手，才发现腹部和左臂的皮肤上有许多的拳印和凹印。阳光照耀，他能闻到自己浑身上下的脏水味，脚上还缠着不少那种刀一样锋利的长着眼睛的斑纹水草。 还好，总算过桥了。 喂喂， 他朝女人喊了一声，女人一动不动，表情还凝结着愤怒的样子。 喂，听得到吗？ KDA 摇摇头，懊恼地坐下，眼前的海面上浮起一条黑色的机械鲸，这次他没有张嘴向他瞄准，只是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条温顺的小狗。 KDA 跳上机械鲸，撕开舱门检查里面的设备。驾驶室很小，舱盖下是个皮座椅，前面摆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屏幕，显示着周围环境和机体运行的各项数据。两只金属球分裂在座椅的扶手上，仿佛还有指纹。 KDA 摸上去，屏幕上的图案发生了变化。 这东西要是还能动就好了。 就在想法出现在他的回路的时候，屏幕上显示了一行字：收到指令。机械鲸的体内传来机构活动的声音，尾部开始摆动。 啊，它能直接读取回路的信号。 他回到沙滩上检查了女人的断肢，磁定位球形关节被击破。他拾起断臂与自己的右臂对比，除去他纤细的一面外，构造似乎相仿，只不过女人的指尖并无气流喷射口。 和我一样的材料吗？ 这让 KDA 更加确信他和自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我去找教授吗？ 不。他抬起头看了看躺在沙滩上僵硬的女人，又看着海岛的远处。 艾利克，我现在就回去。 KDA 把女人背在身上，提着断手，一步步寻找着熟悉的路，继续跋涉向南。昨夜酸雨的焦灼使得很多草蔫软变色，瘫软倒伏，等着空气中的微生物将它们吞噬，返还给土壤。少量残活的悄悄向空气中散播种子，寄希望于下一代。 KDA 找到了取出小黄花的坑，坑里此刻积蓄着一些雨水，周围的草全部烧死，他心里涌起了一阵无名的悲伤。继续走吧。凭着精准的记忆， KDA 在桥岛岔口中穿行，紧身服已经破破烂烂了，经过这两天的折腾已经完全碎掉。这里左转，对，就是这条路，快了。他远远地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水边用长棍插着什么。 齐良， 他朝那个身影大喊。他转过身时， KDA 已跑到他的跟前，他揉揉眼睛，嘴巴不仅张开，呆看了许久。 KDA 浑身上下又脏又乱，脸上还涂着不少污泥，腹部的皮色也不对。 是你吗？声音和脸型都很像，体型也是。 Kevin 啊，是我。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啊，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艾利克他们还好吗？ KDA 有点着急。 哦，都很好。 一听到艾利克的名字，西凉不仅低下头，脸上又开始热起来。 对了，那个孩子呢？ 西凉看着 KDA 背上的女人，脑袋里浮起了一堆问号。啊，他在教授那里。哦，这是个机器人，他想害我，现在没事了。 啊，杀人机器啊！ 西凉笑后退了两步，手中的鱼叉尖指了过来。啊，是，被我打坏了，我有些事情要问他，所以就背回来了，看看仲宇先生能不能修理一下。还没等 KDA 说完话，西凉节节后退的脚步被一块石头绊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疯了吗？保留 AI 把杀人机器带回来，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没事的，我会控制好一切。 KDA 很沉着，西凉还是不敢接受，颤颤巍巍的拄着鱼叉站起来，半信半疑。 他真的坏了。 断口放电，被海水短路了。 你在哪儿遇到他的？ 海边大桥上，他驾驶机械鲸袭击我，怎么了？ 不会这么简单吧？凯文，拜托你把他丢得远远的，或者毁了吧。 西凉，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他，可我心里有数啊。 凯文，海用机器人不会因为被水短路而损坏啊，它里面一定有保护措施的。 什么？ KDA 心中微微一惊，你的意思是？ 啊！ 西凉忽然在尖叫中抓起地上的口袋，拔腿就跑。 等等！ 话未落， KDA 就感觉身后一些奇怪的动静。 哼，你还真好，带我找到你的大本营了。 KDA 感到自己的颈部被一只细手轻轻地抚摸着，女人的声音从后背传来，娇柔而冰冷，像一股刺骨的寒流暗暗袭来。她的喉咙突然被女人勒住，那纤臂如虎钳般扣在脖子上，一边勒一边狂笑着。 装死的感觉真好，原来这还有人居住的城市，我要把这儿也炸成灰烬。 KD 努力挣了几下，女人用双腿死死地夹住她的腰，像上了身的毒蜘蛛把她牢牢地困住。同种材料的搏斗注定谁都吃不了甜头。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当初的你